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证书。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周光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寒冷的冬季我们也要提防一些烫伤哈。那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低温的烫伤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会和周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他介绍一下上一周北京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陈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2015年11月16日8点至2015年11月23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5996次，外伤920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887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648例排在第三位。 嗯，这是前三位哈。那么这个在今天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心梗。心梗呢又称为急性心肌梗死，它发病急，死亡率高，并有年轻化趋势。我国每年新发心梗呢大概在60万例左右，死亡率呢在30%以上。秋冬季节呢为心梗的高发季节，需要增强防范意识。病人呢在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前呢是有部分前兆的，如果发病前数日自觉乏力，劳累感加重，胸部不适，憋闷感，气急，心悸，烦躁等活动后出现症状加重，甚至呢间断性的胸痛发生，也就是心绞痛发作，一般在心肌梗前24小时发作频繁，每次胸痛的持续时间不久，可有反复发作，然后呢我们就要注意到有可能是心梗的发生了，然后可以含硝酸甘油或4-疗救心丸进行缓解。所以呢提醒就是有相关病史的患者要随身携带一些急救药品，然后必要的时候呢及时服用。然后当我们在救助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随便搬动病人，翻身活动搬运不当都有可能加重病情，应该让病人平卧休息，并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医生呢到来之前，如果病人突然出现昏迷抽搐，可能发生心脏骤停时，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丽。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呢在生活当中还是非常有用的哈，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住啊。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谢谢。 哎，好，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周光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周大夫，您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一下天就冷了哈，尤其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当中，大家都希望能够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待着哈。这个我们过去北京的平房有那种火炉子啊，围在炉子边上，现在当然都是暖气了，很好，好很多了。但是呢我们今天会和周大夫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叫低温烫伤。那周大夫首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低温烫伤，为什么会有专门是这样的一个专业词汇来形容这个病呢？ 嗯，这个低温烫伤啊，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温度不是很高。 嗯， 它的定义当中呢提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时间，另一方面是这个温度。温度呢只要高于体温这个温度，然后呢 就叫低温烫， 就 有可能 这就是低温，所谓的低温、 啊、 低温就要高于体温，这就是低温了、 啊、 然后呢还有呢要足够长的时间， 嗯、 接触这种热源。 嗯，这个是 这两个因素同时 同时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形成这个所谓的低温烫伤。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当皮肤接近这个接触了将近60度这个温度的这个物体，达到5分钟以上的时候，持续到5分钟以上，这样就可以产生烫伤。 啊，5分钟啊！ 但是咱平常60度，你可能把手伸到60度水里，可能还能 接受， 还能接受， 是、 是稍微有点烫，但是还能接受。 这个， 但你要持续5分钟，你试试。 那肯定是不行，因为说实话，烫哈，人体的这个皮肤按说是非常先进哈，非常敏感的一个我们的人体组织了。比如说我们烧开水，不小心碰了一下，不用多大一个水滴那样就烫的不行，就会有非常敏感。包括我们摸一些东西，比如说暖气片，有些暖气这两天烧的非常热，一碰啊烫的，赶紧就抬手了。这个低温烫伤，按说这个高于体温就算的话，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还能忍受啊。 是啊，就是这个东西你拿在手里头或者是接触皮肤，就一般情况下是不光是能忍受，而且还是觉得还挺暖和，还挺舒服，但是时间长了就不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对于这个温度呢，不管是高温和低温，这个就是冷和热，它都有一种适应。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开始用冷水洗澡、那么你开始觉得水特别冷，受不了，但是时间稍微长 一点， 你就能忍受，这不怎么冷了。然后是相反，如果你摸这个热水，开始觉得水很烫，但你把手放进去再搁一会儿，你会觉不出这么像刚才那样那么烫。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对于热温度的一个适应的能力。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对于这个热的这个适应， 热的适应或者说是对热的一些防范哈。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低温烫伤，那看来首先温度上高于体温，那就算是低温哈。时间上有一定的，这时间您刚才举个例子是五分钟，目前是不是因为温度不一样，所以这个时间 这两个 互相的 同时产生作用，相互产生作用， 可能温度越高时间越短， 对 吧？ 你要是70度的话呢，可能就1分钟。 就能算烫伤了， 造成伤害了。 那今天我们请您来啊，也跟我们强调这个低温烫伤，在实际的您的门诊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对这个低温烫伤大家还是认识不到，或者说还是容易被我们忽视吧？ 是的，就是他，我们大概其总结一下吧，大概这个叫做易感人群，就什么样的人他容易造成这个低温烫伤呢？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首先一种人就是睡眠中的人。什么叫睡眠中的人呢？就是原来有一个病人，他来看门诊，他说那个我就是抱了个暖宝，天挺冷，在那个被窝里睡了一觉，早上起来一看，哟，腿上怎么有一块发紫啊， 那是被烫着了， 已经被烫伤了。后来我打开他的那个窗面一看啊，已经是3度，已经是坏死了。 哎呦， 大概一个钢镚儿那么大吧。 哦， 这么一个小窗面。这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热源跟他的皮肤接触时间很长，但是他睡着了， 没感觉。 睡着了以后，他一个是疼痛逐渐的就刺激没有这么强烈了，就对这个热源的叫适应了，没有这么强烈。二一个他自己睡着了，睡着以后。对这种也没有反应，所以他时间足够了长，估计 一宿， 睡了一宿之后呢，就足够造成这个热宝呢是一个直径大概10个厘米这么大一个圆盘，它贴在小腿上呢，它的圆盘的中心这个地方的温度热散发不出去，不好散热，所以这个地方就在中心那么一个小块的地方。 造成了伤害， 热伤了。 所以您看啊，首先就是睡着了的时候容易被低温烫伤，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个容易发生低温烫伤的一件物件。 对， 就是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 就是这个 热宝， 热宝热水袋 啊。 因为现在这天气很冷了，就气温骤降，物力可能要是觉得物力气温还温度还很低的话呢，我们通常是用这个暖水袋，在那个被窝里边暖被窝啊，对。可是这个呢，往往就被忽视的一个事儿，就是它这个暖水袋，你睡进被窝里以后呢，这个暖水袋还在里边，这样的话跟你皮肤相贴的时候呢，这个温度，由于散热不好，那么会 会，你要是睡得还很死， 嗯， 那就 更容易了。 对，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腿上会有一块那个烧伤， 嗯， 我们叫热烧伤。 热烧伤哈，那生活当中除了刚才您提到的一种，比如说睡觉的人哈，他容易患这种这个低温烫伤，这个暖宝是危害，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由于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比较差的， 嗯， 尤其是下肢，脚，血液循环比较差的人，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 嗯， 他这个糖尿病病人呢，由于那个中小血管受到侵害， 嗯， 远端肢端的这个神经末梢的感觉功能也减退了， 嗯， 所以他对一些热啊，他的感知性是差的， 不敏感啊， 对，然后比如说泡脚， 嗯。 这个泡脚平常一般的人那个血液循环比较好的，就是年轻人，血液循环比较好的，就算在脚上这个地方血液循环是全身相对来说比较差的部位，但是他仍然能够那个经得起那种热水的泡，因为他血液循环比较好，他把那个局部的热都带走了，所以他不至于造成一种伤害。但是他这个由于这个糖尿病病人是一个相反的状态，他循环很差，然后感觉又差，那对疼痛的刺激，没感觉，或者感觉很低， 嗯， 感受性很低。然后呢，他的那个循环又差，他的带走热量的能力又低，又不好。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造成糖尿病的病人，在泡脚的时候， 容易被烫伤。 烫伤， 嗯， 对。 那也就是说，他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感觉不到热哈，或者说他自己没有那强烈的感觉，但是皮肤是受不了的， 对， 是吧？皮肤还会受到一些损害。那照您这样的说法，是不是糖尿病的病人就最好别泡脚了？ 对，因为这个他自己掌握不了那个这个尺度，由于这个就刚才说的这些原因， 嗯。所以我觉得糖尿病病人啊，今天听了我们周大夫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最好在生活当中如果有家属陪伴，那可能还行哈，如果家属帮试试这个水温，另外呢也最好，他这是带走热的能力也不够是吧， 也不够，因为循环差， 循环差啊，那最好还是别泡了， 对， 是吧，这是最好的。那还有别的什么，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如说瘫痪的病人， 嗯， 行动受限的这个病人和老年人， 嗯， 等等，因为他们这一类人呢，跟那个糖尿病的病人有一点相似，就是也是，循环的减低和这个肢端的皮肤的对疼痛的敏感性降低， 嗯， 但是它不是因为像糖尿病这样的，因为病理性这个，它因为岁数大了， 反应慢了，或者说是 反应慢，对，所以这类病人呢，他是这个也是一类易感人群，他会甚至会能够遭到多种的这个不光是泡脚，可能刚才所说的那些那个 暖宝 啊，暖水袋啊，这些和电热毯，这都是可能给病人经常用得到的东西，但是对他们来说 都是危险的， 因为他们比一般的人对这个更容易受到伤害。 那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三类人群啊，这个容易患到这个低温烫伤哈，像刚才您提到了说睡着了的人，然后包括糖尿病病人，还有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身体不太方便的一些人群，那看来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像睡着了的，这属于大一 普通人，对， 普通大部分是吧，都是这些人 啊，这种受伤啊是由来已久，但是我们 年年都有， 对，年年都有。我们宣传的也够力度，我们经常在电台里、电视台经常说这个事儿，但是还在持续当中。 那为什么会 还有病人？ 前两天还有啊， 还有。 那他是被什么烫伤？ 也是暖宝、 暖宝哈、 暖宝。 现在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暖水袋啊，直接对的是开水，现在都非常方便了。暖宝的这个 充电的， 包括有一些一个摁喷，然后人起化学反应的发热、 啊。那是做理疗用的， 做理疗那种的哈、 啊。 所以您看啊，这个暖宝这个东西。这个确实是有时候有用，但是确实还是太危险了。 那你至少预防它，就是就在被窝里吧，有它 不用人， 没你，没人，就你伟大。对，你这两个不能同时在一块儿。 嗯， 哎，你把那个被窝拿那暖水袋给它捂热了，捂热了以后把 暖水袋拿走， 请出去啊，然后你再钻被窝睡觉。 嗯， 你也只能这样，因为你防患于未然嘛。你也许有的人说我睡了好多年这个热水，但我从来那个也没被烫伤过，是因为他可能翻身经常活动，他这个皮肤贴在这个热源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时间，单位时间就没那么长，他经常活动会经常移开了， 这回睡死了， 睡死了麻烦了，就肯定要烫伤的， 肯定要烫伤的哈。所以您看哈，这个生活当中暖宝哈，热水袋这类东西，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电褥子哈，对待一些特殊人群， 我还见过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例子，那简直惨极了，就是刚生下来的小孩， 哎呦。 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病人，才20个小时。 20个小时啊！ 啊，刚生出来， 天哪！ 然后放到在农村，然后放在那个热炕上， 就被烫伤了。 对，那个后背烫了呀，身上烫，简直就 真是。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这小孩子刚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嗯， 他对外界的这个疼痛的那个感受性也差。 嗯。 而且他自己不会活动， 不会翻身， 不会活动，也不会翻身，就在那躺着。而且他可能那个叫喊或者是表达的能力也差，这等于是一个非常无助的一个状态， 是 放在这么热的，但这个热炕，农村有的是这样的热炕，大家坐在那晚上在那睡觉，都是挺舒服的，但是就是这个时间一长。 对， 摆了一个小时。 关键可能因为有小孩啊，家里边生怕冷，生怕冻着孩子， 怕冻着孩子 ，结果呢，这个物极必反哈。 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些人群，包括这些东西，容易引发这个低温烫伤。那刚才您也说了一个低温烫伤的这种严重程度，和比如说我们开水烫了一下，比如炒菜的时候烫了一下，这种损害对于皮肤的损害来说。是差不多吗？还是相对来说， 要厉害一点 啊？要厉害啊！ 因为那个低温烫伤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常举个例子，就像烤白薯似的。它你烤白薯，你外边不一定烤得很糊，但里边已经熟了。它这是热量在内部的蓄积之后，造成了深部的热烧伤。这种烧�伤呢，往往是3度以上。那我们简单。 再说说 分度啊，我们那个烧伤呢，总共现在来说烧伤分4度，1、2、3、4度，1度呢就是我们去海边游泳晒伤了，但是呢就是红，发红皮肤，那这个呢我们都不治， 慢慢就好了， 就冷敷啊，或者是就自己就好了。然后2度呢，特殊一点，它分前2度和12度。那通常咱们热水烫了一下，烫了一下起泡了，发红起泡了，疼痛的非常厉害，这就是前2度，那么疼痛的没有这么太厉害，但是呢它也是这个你也起泡了，起泡把泡拿下去之后，把那外边那个皮撕掉以后，一看里边的基底是红白相间的，这样的创面我们叫做12度，12度呢它的疼痛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深度比前2度 要深 多了， 嗯， 深了一些。然后进一步呢，如果是比如说火烧的，那个一撕开呢，一看表面这个基底呢是一个瓷白色的发白，那么它就是3度了，这个发白的这所以说你看你把那个表皮撕掉以后，基底呢红的越多是越好， 越好也轻一些， 对，白的越多极致了都是白，那就是3度，那么极致都是全是粉红潮，我们叫潮红，这个状态呢就是前2度，那么居于二者之间的有白有红，混为也就是相互混着的，这种状态它是深2度，那么还有更加深的，就涉及了皮肤那个之下的深方的肌肉神经血管骨骼深部烧伤的，那么我们就单列为一个叫做4度，那更厉害， 那一般情况下低温烫伤， 所以咱们说那个低温的烫伤，它因为时间足够长，造成了热的蓄积在局部，那么造成的损伤往往能达到3度， 哎呦，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 对， 但就是一般，比如说开水烫一下，也就是可能二度， 前二度 的， 对 啊， 油热油烫也就深二度， 深二 度顶多也是深2度 啊， 但是你要是像这种低温，虽然温度很低， 嗯， 时间要足够长的话，它造成的伤害反而更深。 哎呦， 超过了这些热油、热水、开水。 所以烫烧伤这个有一个特别那个与众不同的，就是它越深吧，它反应越慢，反应越不明显， 对 吧？ 它疼痛就 疼痛不明显， 到三度它基本就没疼痛 了啊。他把神经都烧坏了， 对，神经末梢的感受的能力就约等于零，就没了，就对疼痛， 所以它的隐藏性非常强，危害性也非常强，是吧？啊，有可能就是从那个看都黑了，是吗？ 对，外边看一个发紫或者发黑，然后呢，它要如果假如是疼的话，是周围疼，周围还比较浅的 部分疼， 但 中心点 完全不疼，你拿个镊子或者拿个针去 扎一下， 烫一下， 没感觉。 它就是像我怎么描述感觉呢？就是像穿了个靴子，穿了个靴子，然后你的针扎在靴子上，而不是扎在你的针的肉体上。 那就话说回来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好治吗？就是您是烧伤科的， 对呀，这治疗又是那个是另外一方面的那个重点了，就是治疗，原来呢。按照教科书上说，这个三度的烧伤，他一定要做手术， 一定要做手术， 做手术切除，把这黑色的那个这个创面痂给切除，切痂，然后植皮，或者说切痂完直接缝合，等等，用手术的方式。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药、新的方法的使用呢，可能保守的。这条路也可以，也行， 也行哈、啊，就不切，不开刀， 不用切了，就用，如果创面足够小的话，不要太大，创面小，创面或者足够窄，那个比如说一两厘米，这么窄的，狭长的这种创面，很适合于用保守的方法，那么用一些那个，我们用一些药呢，先把这个创面的坏死组织给它溶解掉，溶解之后呢，肌底呢如果有非常红润的肉芽长起来，那好了，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还有刺激生长的这个因子，一些药，生长因子，然后用在创面上，然后促进它这个创面的愈合。这两个过程呢，原来呢都非常的长，就自然脱落。等那个黑痂自然脱落和等创面自然周围的上皮自然往里长。如果自然等待的话，这两个过程都非常长。 大约得多长时间？ 以月来计算。 以月来算。 就是如果不加干预的话，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治疗的发烧伤这个治疗的这个历史上呢，后来呢就也是外国人发明这种切除啊，然后植皮啊，这些方法呢，就是说。我等不了你自己脱落了，我拿手术刀给你切掉，我帮你一块儿 拿走哈， 拿走端走了，这一窝端，然后呢，这个基底呢，我也等不了你慢慢往里长，我从你身上另外地方取一个薄皮，植在上边，所以把这两个过程呢就浓缩到一两个小时，我做手术的时间就帮你解决了，但是呢，这个方法呢，你病人得付出额外的 损失 啊代价。你得有个供皮区，那个供皮区呢，取完以后可能是一块斑痕，对，很难看。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好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两个过程都有药物来介入，用药物清除这个坏死组织，用药物促进创面的上皮生长，这样的话呢，这两个过程呢，我们通过药物来那个。干预介入的话，我们达到了一个就是中庸的地步，就是既不是说我们完全不控制，也不是说需要你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去很快的那个也，但是这个时间呢也不是，也就介于二者之间。比这个手术要慢一些， 但是比那个自然的那种 要快多了 啊。但 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 人的这个自我修复能力在这方面还是挺。没办法的是吧？就得靠医生来帮忙。 对，如果真到那个程度，你自己凑合不了。 凑合不了的是吧？ 因为三度的话呢，不像浅二度，或者不像一度。一度你不来医院都行。浅二度你自己凑合也许行。